你醒了，早安。 虽然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不过你应该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再躺一下没关系哦。我很早就醒了，只是怕你醒来找不到我，所以才躺在你旁边。而且，你的睡脸很可爱嘛。好，不要害羞嘛。这样你就躲不掉了。说好今天一整天要照顾你的，所以呢，你想要什么的话，全部都跟我说就好了。看你是要吃什么，还是想要我为你做什么都可以，全都听你的。怎么了？我在做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为了气氛说一些比较夸张的话。希望你不要把他们放在心上。不过我说喜欢你不是假的哦，我是喜欢你才想跟你做的嘛。真的。而且我现在留在这里照顾你，就是希望以后还能再来找你嘛。所以，可以吗？那以后也要麻烦你了。